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8集示威一。自从那一日金楚楚和金冠生来了神府之后，神府便起了一层极微妙的气氛。谁都知道沈老夫人为人自私吝啬，更不是什么热情大方的。面对着多年不曾见面，一见面就来打秋风的娘家侄孙儿女，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的冷脸，反而待他们十分亲切，还经常拿银子礼物送给他们。不过这二人竟也好似打算在府上长期住下来似的，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因着沈老夫人待他们客气，下人们也都是会看脸色的，也同样的待他们客气得很。沈府东院中彩云院的某个偏房，万姨娘正坐在桌前打烙子，彩色的烙子在她手中很快打结成型，一边对坐在屏风后练字的沈东陵说道： 老夫人这是转了性子了，待表小姐和表少爷这样好，都快将灵儿你比下去了。 老夫人的盘算可没有打错的时候。 沈东陵坐在屏风后，气色较起之前来好了许多，至少不像从前那样面无血色。如今沈贵经常来万姨娘这里坐坐，连带着对她也重视起来，让人送了许多药材。沈贵的这种态度顿时就让彩云院的下人们看出了端倪，不过也有人还在观望。虽然人婉云疯了，可是沈园还是嫡出的少爷，万姨娘就算再重新受宠，沈东陵却只是个女儿。 灵儿也觉得有些蹊跷。 万姨娘停下手中的动作， 不过老太太讨好这二位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 沈东陵笑了笑， 年轻的小姐少爷，老夫人自然希望有人以色引人。 万姨娘一个机灵，突然明白过来，看向沈东陵： 老夫人想让谁跟他们好？ 无权无势蓬门小户出来的人，又是老夫人的娘家人。 沈东陵小心地落下一笔： 老夫人最恨谁，自然就是谁了。 正如沈东陵所言，沈府西院练剑的院子中，沈秋与沈信方练完一回，让手下接着练，自个儿准备歇一会儿，便瞧见自院子尽头款款走来一黄衣少女。这少女花容月貌，娇柔胆怯，腕间一个竹篮，端得上惹人可怜。她走到边上，低着头怯怯地叫了一声： 表哥表叔。 正是金楚楚。罗雪燕正在那头指点小兵的动作，沈信和沈秋见状却是有些惊奇。沈秋上前一步问道： 表妹来做什么？ 他说表妹二字的时候还有些不习惯，毕竟十多年都未曾见过金楚楚，突然多了个表妹，未免让人难以接受。金楚楚羞涩的一笑，将腕间的竹篮放到一边的石台上，小声道： 楚楚自己做了些点心，想着表哥们在此练剑恐会累着，便做了些东西，希望表哥和表叔不要嫌弃才是。 说着又低下头去将盖子打开，果然一打开，从里头端出几盘点心来。那些个点心做得精致可爱，又闻着香甜。沈信还没说什么，沈秋这个吃货已经咽了口口水。沈信也有些欣慰，金楚楚生得胆怯柔弱，看上去待人真诚，就是胆子有些小，只是无论如何手巧会做点心的姑娘到哪里都会受人欢迎，尤其是这姑娘还长得好看。罗雪燕是个女将军，哪里会洗手做羹汤，是以这样会做饭的年轻姑娘，沈信父子都觉得印象非常不错。金楚楚说道： 过来叨扰了这么多日，心中惶恐，楚楚没什么本事，所以做些点心表达心意。 瞧瞧，还懂得知恩图报， 沈心父子最喜欢的就是知礼懂事的人，武将重情，金楚楚表现的的确是不错。 表妹不必挂怀，就当这里是你的家，一家人说什么叨扰不叨扰的。 金楚楚害羞地低下头去，沈秋拿起一块糕点笑着说，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大哥，正要咬下的时候，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叫唤。沈秋转过头去，却瞧见沈妙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，就站在院子边上，身后跟着四个丫头，目光冰凉地瞅着他。不知为何，沈秋竟然生出了一种心虚的感觉，下意识地放下手中的糕点问道， 妹妹怎么来了？ 沈妙不言，抬脚朝他们走去，待走得近了，却看见谷雨、惊蛰、白露霜降四个丫鬟人手一个篮子。沈信问道， 娇娇，你这篮子里装的是啥？ 今日天气有些冷，想着各位练剑身子乏口渴，就做了些羹汤。沈妙淡淡地扫了一眼沈秋，沈秋脊背一凉，只听沈妙继续道， 让那些小兵们都过来喝汤吧，炖了一早上的菌菇鸡汤，暖身子也好。 站在沈秋身边的阿志见状，顿时喜出望外，跑去练场那头叫人了。不过一会儿，院子里的几十个小兵都跟了过来。沈妙让金哲他们去盛汤给诸位，那些小兵都是沈静和沈秋身边最得力的手下，因此才将他们直接放在了将军府中。小兵们瞧见有汤喝，都高兴得很，笑着道， 还是小姐体贴我们，小姐真是好心肠。 粗人们其实是最好收买笼络的，沈妙深知这个道理。阿志喝了一口汤惊叹道， 这汤真不错。 三两下喝完，递给惊蛰说道， 再来一碗。 惊蛰白了一眼阿志， 当然好喝了，这可是我们姑娘亲手熬的。 沈星和沈秋见状先是一愣，沈秋问道， 妹妹亲自熬的？ 是啊。沈妙淡淡地说道， 喝老子的都别喝了。 沈信大吼一声， 不许喝。 他冲谷雨吼道， 给我来一大碗。 罗雪燕方才喝过白露城的汤，也是十分惊讶， 娇娇，这汤竟然是你自己做的，你的厨艺怎么精进许多？ 汤的香味飘了出来，自然是引得人垂涎三尺。沈妙垂眸笑道，随便看着做的。前生开头几年，他为了讨傅修仪欢心，变着法儿地磨练自己的厨艺，后来去了秦国，又在那些人的刁难之下学会了不少难得的菜式。说起来，他好歹也是见识了两国皇室中的菜肴，眼界和手段都比寻常人要高深许多。至于那蓬门小户，连定京城都是头一回来的姑娘。沈妙的目光扫向金楚楚，金楚楚站在柱子后，这一回倒是没有低下头，而是咬着唇，含着眼泪看着一群兀自喝得热闹的粗人，仿佛受了十足的委屈。嫡出大小姐亲自熬汤，可比表小姐做的点心让人觉得珍贵多了。况且沈妙还是给院子中所有的小兵都分了一份，这样一对比，只给沈信父子做点心的金楚楚就实在是太小气，太上不得台面了。金楚楚又羞又气，看着沈妙的目光就带上了一丝恨意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